究竟什么是潜意识？人有没有灵魂的？社会上这么多奇形怪状的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是不是有得解释的呢？啲人话已经是科学同埋灵性结合的时代，心理学家又点样睇啊？我是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喺城寨练心术入边话俾你哋知。 福岛原本是一个好地方，可惜在2011年3月11号之后，福岛被迫换上另一个形容词，核灾区。 一旦被其他地方的人或者自己都标签了是一个灾民的时候，没有本身拥有的，即是可能一个很温暖的家啊，即是心理上的负担是很大，即是有机会回来执业，还见到以前的所有嘢喺度，不過但係你就唔翻得去啦，咁樣樣，咁一定會諗呢個世界，哎，真係好唔公平啊！ まあでも本当にもうずっと身近にあったものというか、特に考えはしなかったですけど、原発が近くにあるんだなっていうのは意識をしていて、で実際ね周りでも働いてる人もいたので、なんかこんなことになるなんて。とはやっぱり思ってましたけどね。 六年过去，超过80,000福岛原居民仍然翻唔到屋企，亦翻唔到从前嘅生活。居民眼中嘅复兴又系乜嘢？再生又有咩意义？我哋走遍福岛沿海地区，记录居民各自筹谋、自己救自己嘅故事。他以歌声支持故乡，拒绝忘记。一片杂草丛生的大空地上面，他开始架设起太阳能发电板。一群知识分子要以客观的事实话俾世界知，我们正在自己救自己。年轻人身体力行，充当社区复兴的先驱。他以清晰坚定的信念抗衡政府的谎言，奋战到底。只要没有遗忘，只要继续说，福岛仍然是个好地方。311复兴如再生。 隔篱呢个靓仔咧，坐喺我隔篱嘅靓仔咧， 介绍下先啦。 啊，会收视会唔会即刻跌啊？唔系大家网友嘅 expectation。 哇，睇下先，哇，真系急跌喎，大佬！网友 expect 系强国元，不过整咗个蔡锦元，真系大镬， 都系元， 都系元啊！成 大家认得啦，如果有喺呢个即系电视发牌啊，跟住好多嘅社运嘅活动里边咧，呢个反国教啊咁样咧，都识啊蔡导演噶啦，咁样。 大部分人認識我都是因為香港電視，其實我在無線的時間是最長的。 好彩你懂得在適當時候離開。 不是我想走的，是他們大財團裁了我出來的。 他那陣時做的節目呢，我真的很想，我都在 TVB 做過嘛，我在 TVB Drama 做嘛。我是很想做你那些东西的，就是旅游节目。 哦，即是专去马尔代夫。 是啊是啊。 那些女星就三点式在前面，在那里拿着杯东西拿下拿下。还有 看他在那个立场那些连载那些，哇，真的正到无伦，真的那些即女星啦。 哦，女星正到无伦。 王爷那些现在就自己电视自己拍的了。 是啦。 那么就解释一下为什么今集的节目找蔡导演上来有原因的。那么就也都跟 周老板有关， 老板有关嘅。咁咧就系蔡导演咧就旧年系嘛， 今年年头嘅啫， 年头咧就去咗呢个日本嘅 福岛。吓，头先大家睇咗嗰段片， 就系311核电即系作核灾难嘅呢个地方，就去拍当地嘅居民， 点样重建自己嘅社区， 自己嘅社区， 自己救自己， 系啦，自救。自己乜乜自己乜咁樣，其實就係自己社區自己救。係 啊， 咁嗱，當初點解你會有呢個構思去拍呢樣嘢？ 其實咧就即係 港視咁啊發唔到牌咁冇嘢做之後咧，咁一 咪Hong Kong TV More送貨咯。 咁啊，即系自己都要諗下，就係話仍然係想繼續嗰個電視嗰個夢啊。即係如果講港視嘅時候，成日話即係講話 即係如果你喺港視做到發到牌嘅話，你就會拍呢啲嘅紀錄片啦。 希望係咁樣，咁但係港視冇啊，冇咗啦咁樣。咁就諗下自己嗰陣係一路都想，係咪冇咗電視台就唔可以做自己想做嘅？ 好多人都 係 咁諗 嘅 喎。好多人都係咁諗嘅喎。即係我 一定要有一個大平台，先可以 做。我自己喺阿徐少華、阿周都喺商台做過啦。其實，我哋都係當時。其實離開商台，其實都覺得好像沒有一個大的平台，那就沒有一支麥克風了。 是啊，是啊，那你沒有一支麥克風，那我就是整個節目，即是那時候想就是你拍電視是需要很多的配合的嘛，你電視台的器材， 還有你話曬都是大台的嘛，是吧？ 但是，即是跟著我想就不是，因為器材我有曬。所有的製作而家咧，即係自從即係離開咗電視之後，離開咗台之後，你又會知道咧，就係所有嘅嘢越嚟越輕便，越嚟越即係先進咁樣樣。即係所後期我都可以自己一個人做曬。 以前咧，你就算出外景咧，要最少三個人揸機嗰個啦 ，camera 啦，仲有。可能有啲燈光啦、燈光師啦、 收音啦、 麥啊、收音師啦，咁而家咧就唔係啦，啲器材係可以你一個人 運命命， 基本上我一個人可以做曬。咁我就即係用咁嘅諗法，就係我可唔可以咁做咧？咁樣樣，咁一直都構思緊呢樣嘢。咁喺個 practical 方面嘅事就可以做嘅。咁但係就即係諗題材啦。咁就即係當時即係自己都翻唔到電視，我亦都諗咧電視台咧唔會再請我嘅。 點解咁悲觀咧？ 我 senior 啊嘛 ，senior 唔系资深咁嘅意思啊， 我年纪啊，可以两蚊搭车 系 嘛，唔使攞胶樽， 系啊，咁即系你请一个 senior， 不如请两三个 junior， 咁即系反正都系做咗节目啫，系咪先？咁跟住咧，当我喺度咁样谂法嘅时候咧，就到咗雨伞运动。喺雨伞运动嘅时候咧，我都喺个占领现场都好长时间，日日咧就见住班年青人，见住班市民咧，我见到佢哋喺度留守， 我成日见到你噶， 尤其是譬如喺好多好单独咁坐埋一边喺度留守嗰啲人咧，我就系见到佢哋面容咧，我系谂起一啲嗰阵时之前去日本拍福岛拍过，见到嗰啲日本人。香港人受到個政治重創咧，嗰種絕望啊，嗰種咁嘅神色啊，好似嗰陣時喺日本我見到嗰扎咧，即係受到呢、這個physical 嘅，即係海嘯啊，呢、這個地震啊，同埋呢個咧即係輻射，就重創自己生命，即係生活上乜嘢都冇曬，神情好似啊。咁我當時我就諗，如果我要自己去再拍一套嘢嘅時候。我好唔好？我去翻福島，我去睇翻，我睇下佢哋咧咁多年嚟點樣走過嗰段時間。 你嘅目的都係想鼓勵香港人， 因為嗰、那個佢哋我哋雨傘之後咧，大家所講嘅自己社區自己救咧，其實喺幾年以嚟咧，我一路都有跟進日本嗰方面嘅嘢。佢哋就係喺度做緊自己社區自己救。無論喺佢哋即係日常嘅生活又好，或者係即係各個團體組織起嚟做嘅嘢都好。咁我就想。睇下，如果我翻去揾翻訪問翻當地嘅人，睇下佢哋嘅情況，睇下佢哋點樣走過嗰幾年，會唔會俾到一啲啟示我哋自己，即係受到即係政治重創嘅香港人。 其實我自己睇過 NHK 有一個新聞，收尾我都介紹過，就係咧有個人咧喺自己屋企嘅後院咧擺咗個電話喺度。咁、個電話其實係一個攪盤嘅電話，不過咧其實冇駁電線。 個電話停 係個電話停。咁咧就係俾嗰啲人咧攞起嚟咧打俾佢，即係已經 離開咗逝 去嘅親人。咁就擺一本簿喺度，俾佢哋寫低佢要同呢個親人所講嘅嘢。咁咧就真係即係發揮好大嘅作用，就因為你知我諗日本人好內斂，佢好多感情佢即係佢唔習慣表達出嚟，或者唔想表達出嚟。咁但係可能嗰個電話亭就係幫到佢哋。去釋放佢自己對親人個思念，因為好簡單，我睇個好感人嘅，有一啲就係話佢嗰日上班，出門口，咁個太太就話早啲翻嚟食飯啦，咁自此就即係陰陽相隔，咁即係佢哋嗰下突然咧，其實係對佢哋嚟講係令到佢哋無言啊， 即係直情嗰、那個嗰、那個 係 啊，冇嘢冇嘢好講，根本係。咁、所以我睇完嗰個 NHK 嘅報導之後咧，我都覺得即係呢啲嘅故事，我覺得對香港人嚟講咧係有一個嘅鼓舞嘅作用。我覺得即係而家我相信，就算聽緊節目嘅人都對香港嘅未來好灰嘅，我覺得好多聽眾都會話即係感到冇出路。 係咯，咁日本人佢哋尤其是當地人，佢哋憑乜嘢嘅信念可以走過嗰段路咧？咁樣咁我好想知道。咁就自己上去拍啦，自己上去拍咁啊冇資金噶嘛。咁我就好彩，我將呢個咁嘅諗法咧。就同朋友傾下之後咧，就有朋友經朋友嘅轉介咧，咁就有心人咧就係、是、 基礎投資者揾到， 資助咗我嗰個基本嗰個旅費。 旅費 咁我覺得已經夠啦，因為我係諗住自己做啫，唔諗住自己係去賺錢啊咁樣。而同我同事咧，我舊拍檔舊同事咧，咁亦都願意無償咁去。幫助 即大家為了即係有個信念去完成一件事。 咁於是就喺今年嘅年初，我就去咗福島就拍咗呢套片翻嚟。咁、 咁但係冇平台播，咁點咧？ 係啦，呢、這個就係一個好重要問題。 大台嘅問題就係、是、佢有一大扎嗰啲盲毛嘅 follower 喺度，就算佢邊個做節目，佢都喺度聽緊噶嘛，咁樣。坐底有收視保證， 這個我亦都係我一路以嚟思考嘅問題，即係喺港視之後啦，因為喺港視事件之後，曾經有一次有一個論壇咧，咁我都有出席咧，就係講就係香港嘅香港嘅電視業嘅前途應該點行法咁樣。嗰陣時我都曾經提過，香港電視業咧係應該走向民間，個走向應該走向民間，民間就係話。而家有互聯網發達，有咁多，我哋可以自己做自己嘅電視台。 電台好似我哋咁都得啦。 係啊，咁即係當時即係你諗啦，咁樣就係即係呢個譬如 YouTube 已經係個平台啦，咁樣咁就已經可以將嗰啲放。當然我拍完條片，我可以就咁放上 YouTube 就咁放咁樣。問題咧就係話到底我哋係咪？即係香港人咧，係咪只係要求即係全部係免費嘅嘢去睇？ 嗯， 係啊，即係我哋接受慣咧嘅喺無線嘅喂養之下，即係香港電視免費電視喂養之下咧，好似所有嘅想睇親嘅我哋都係要求係免費咁樣。 其實大家又傻啫，我覺得表面你睇《使徒行傳二》係免費，《使徒行者》啊，係免費。 嗯， 但係實際上咧，佢就用新聞啊、輿論啊，將你就自己將自己嘅自由意志交咗俾佢。 嗯， 其實個代價仲慘過。去賣廣告，俾廣告洗腦，俾政治洗腦，其實仲慘過俾廣告商洗腦。而家香港嘅媒體模式就係咁，所有嘅大量嘅嗰個廣告資源係嚟自同共產黨有關嘅資源。好啦，然後咧跟住就洗你腦啦。所以點解我話買 Baby Kingdom 我會咁叻就係咁嘅原因，即係新世界，就係因為咧同樣啦，佢就用呢啲嘢去洗你腦。你以為即係等於民建聯嗰啲蛇仔餅種一樣啫嘛？你貪咗個蛇齋餅種，投咗個票，你以為冇代價，其實個代價就係你 give up 咗香港人自己嘅自治啊嘛。你冇咗個自主性嘅呢、這個，係遠遠大過你即係自己俾錢買嗰個種啊。其實係 嗱，有網友話城寨獨家播啦，嗱聽落去啦，繼續聽落去啦。 係啊，咁我就係。諗緊揾咩頻道？嗱，我喺拍攝完咗之後咧，喺今年三月十一號咧，係作出過一個試播嘅。係，咁就喺呢個係 社區 城喺城大先， 唔係城宅， 喺城大 播啦都。不過我哋啲現場 好 遠，好過城大。 城大有梁美芬啊嘛， 係啊，城大就冇嘅。同埋城大校長有聯署反港獨信，我哋冇。 咁樣樣就喺試播之下咧，咁就發個反應都好，跟嗰次有200多人睇咁樣。咁之後咧就一路陸陸續續做咗好小型嘅社區放映咁樣，亦都喺一啲放映度咧就籌款咁樣啦，主要希望咧係有一啲輔助嘅製作費，因為我除咗拍完翻嚟之後咧，我仲有啲後期嘅嘢咧，希望做得好啲啦咁樣，尤其是我想做一隻主題曲。 哦，咁你就啱啦， 揾啱人啦。頭先大家喺背景音樂嗰度咧，就係阿周老闆嘅作品啦。 嗱，周老闆第一首嘅。不是廣東歌嚟嘅喎， 係日本歌，生平第一次嘅日本歌， 生平第一次獻咗俾日本妹。 嗱呢只歌點樣嚟嘅咧？就咁樣。我喺拍攝嘅時候咧，咁我同我拍檔，因為我去拍呢輯嘢咧，好其實好靠我嗰個拍檔，佢無償幫我手請假咁幫我去做。就係我以前啊無線唔係有呢個港視嘅時候一舊同事嚟嘅。 咁啊，佢係熟日文啦，佢又即係 好難得喎呢啲。 咁佢又幫再仲我做曬資料收集，因為陸續翻譯咁做啦。咁喺拍攝期間咧，我同佢傾開就話如果我哋去做就主題曲咁好啦，最好日文添咁。咁佢咧就好，佢後屘寫咗咧一首日本嘅歌。歌词， 日文歌词嚟嘅， 歌词，日文歌词嚟嘅。 所以呢首歌系先有歌词先。 系啦，咁跟住就揾人谱曲。 但系周老板识听日文歌词， 嗱佢就好好嘅嗰个准备功夫，佢嗰个日文歌词 写埋中文嘅意思喺度， 仲有中文翻译嘅意思， 音系有即系有阿杨雪莹，佢就讲。 我揾咗杨雪莹同我读一次， 用日文读一次出嚟， 就录低咗，我就不断狂听。 系啊， 或者听个发音，听佢。 好多谢阿周老板拔刀相助啦，咁即系透过杨雪莹咁样样揾佢去即系，咁佢又肯。 我谂佢大家都认同嗰个理念，我觉得即系坦白讲，大家对于香港而家嘅电视、电影、流行音乐嘅环境都好。即係好 sad 啊！全部向北望，合拍片，電視台根本就唔係 for 香港嘅本土嘅社會，唔好講話公民社會 ，local interest 佢都唔係好理嘅。 所以咧有幾個 condition 係令到呢件事可以發生嘅。第一就係頭先講啲器材啦，而家係嗰啲 handy 咗好多啦。第二，我覺得就係因為咧成個公民社會，香港成個公民社會咧就係多咗啲人。專業人士，佢係願意無償去做一啲有意義嘅嘢，做一啲有意義嘅。當然有啲好似你咁啦，失業啦， 係啊， 即係有時間啦，又有錢啦， 無償嘅 又 無償嘅原因就因為好多我哋啲同年紀嘅人，因為政治原因冇得撈啫，其實，所以大家變咗無償 啦。 所以有啲聽眾就講得啱啦，執男啊呢啲， 你啫，其實我哋都有償啊， 無償就變咗執男。 係啊，咁樣但係即係。周老板 五十几岁做执男都好惨， 两胁插刀，两胁插刀咁帮手做， 老执男一腔眼泪啊！ 但系做只歌咧有 musician 啊，即系又有好多嘢。 呢啲咪专业系啊，你要揾得，你要揾翻专业人士，而佢哋又肯因为认同个价值去做嘢。咁呢一个咧，某个程度上亦都系，我觉得系个公民社会近呢几年咧系 develop 咗出嚟。 嗱，我觉得好重要啊！我哋城寨点解我揾阿蔡导演上嚟咧？我系全力支持呢件事，就系话。一个传播的平台 的 我觉得制作后面有很多有心人、表面讲叫有心人，实际讲叫冇得捞的老执男， 老执男，其实执男真系 佢愿意做啦，咁样 包括呢个咯。 咁但系你要愿意咩咧？就去到我觉得雨伞运动俾香港人一个最大嘅启发，唔系话我哋一事无成，唔系话政改。而話好多嘢，我哋而家要開始，其實包括入去坐監嘅人都係，而家要開始就真做啦，唔係靠寄託於英國佬同共產黨。 自己救。 係啦，自己乜乜自己救嘅意思就係你唔可以再靠啊邊個邊個幫你出面，肥棒都可能入唔到境嗰陣時，咁可能就係大家對電視節目嘅不滿，你可以鬧完就算。但係如果唔係，我哋點樣改變呢？嗱，你見到啦，大家對香港電台、商台節目嘅不滿。咁好多新媒體網台興起啦，阿蕭、鬱敏、熱血、花生，我哋等等。咁但係如果你話電視咧咁樣，因為個門檻高，製作相對嚟講，即係我哋幾條蛋散坐埋就可以 up 四個鐘 啦嘛。你跟我上個 course， 你發覺門檻好低嘅啫。 係啦，啊咁啊，真係要揾你嚟開班教導下我哋點樣去拍嘢先啦。但係最重要咩咧？我想真係好似聽眾所講，喺我哋嘅 channel 裏邊去。播呢个三一一复兴与再生， 但 有冇得谂咧？ 有得谂，但系咧，我仲希望推广一个观念， 系 就是大家唔好成日觉得咧系呢啲嘢系所有资讯啊，所有我甚至娱乐，所有系要免费。我哋香港人习惯嗰啲嘢，我好希望咧就系即系大家会有一个意识，培养一个意识就话，如果我喜欢嗰样嘢，我觉得嗰样资讯好嘅，我应该系付费去接收呢啲嘢 ，support 呢样嘢啦。 嗱，我就记得我好耐之前，我喺读书嘅年代咧读。政治哲學咧，成日有一句名言叫做 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不是免費的。好多時唔單止你要用血汗或者甚至係生命去捍衞，包括你喺電視節目裏邊嘅選擇自由，包括喺書報裏書刊裏邊嘅出版自由。我相信香港人咧，經過呢幾年咧，都會慢慢意識到啦。Freedom is not free。 即係要付出嘅，我覺得 係。所以我都要澄清翻嘅，即係我做呢只歌咧，又唔係 我知你 唔係 執男 嘅，我唔係執男嘅。好想賽道好好嘅，即係佢都有即係 offer， 有即係 有相嘅， 有相係啦。不過即係嗰個。 當然唔 係，因為有啲專業係佢需要係真係需要支出嘅，即係唔係淨係佢本人有成本嘅 嚇。所以我 揾彈嘢、揾人混音啊咁樣嗰啲啦嚇。 我又覺得咧，其實咧乜嘢嘢都係有成本嘅，係有成本嘅。唔乜嗱，有啲好似賽道呢啲咁，可能佢唔計時間係成本，你可能唔計時間，但係其實。在整個過程，譬如你要機票啦，你要各方面其實有很多，如果你要做一個嘅即係 professional， 可以參展，因為我知道你這個已經是點解會有一首咁嘅所謂主題曲呢，其實要令到佢可以成為一個可以 up to standard， 可以去做一個國際上面嘅一個參展嘅作品。 係啊， 咁呢啲咧其實就如果係要做到咁嘅 standard 咧。是無論如何都需要成本， 你要專業啊嘛， 你要專業啊嘛， 就要揾啲專業嘅人做嗰個幕後嘅咩咯，即係製作咯。 咁所以我覺得咧，就係話呢一樣嘢咧，除咗個意義咧，係自你中意睇咩嘅節目，你就要需要去支持，用一個付費嘅方式去支持之外， 我支持賽道咧有啲私心嘅，其實都係。個原因就係我覺得咧 ，freedom is not free。當我哋成日話冇選擇，香港嘅即係娛樂。冇選擇，我哋就要創造一個選擇嘅機會。 自己創造呢樣嘢。 咁所以咧，我就希望如果三一一復興與再生，即係嗰個 model 係可以成功嘅話咧，即係我自己好想，其實我都同阿蔡導演傾過嘅。其實而家香港好多問題係需要去探索嘅，但係咧齋噏坐喺度咧個影響力好有限。但係如果能夠用到一套 audio visual， 即係特別係視覺上講故仔嘅方式。用專業的方式去能夠令到更加多的人去理解，譬如我們節目裡面講的很多問題，包括中國崛起對全世界的影響、香港模式和澳門模式是什麼呢，分別呢，如果是能夠變成一個紀錄片、我覺得是會更加多人是意識到呢，其實這些事應該是公營電視台做過，我覺得，但現在公營電視台是完全被人阉割了、你看鏗鏘集好，乜都好，是沒有這些東西、所以我覺得呢，現在是不是真的香港的電視自己夠呢，就是說如果能夠將來我們發展一個模式，是大家即是賣片花、我譬如這樣，我舉例、我拍一個劇本，我將這個探險隊1842變成一個紀錄片、香港史的一套紀錄片、然後我的 budget 是要多少錢、 先籌咗啲筆， 係啦，即係賣片花，即係話有幾多人願意去分呢件事？將來嘅 deliver 出嚟嘅係可以係免費，俾學校嘅學生、俾老師、俾香港所有有興趣、全世界嘅華人上網可以睇嘅。 咁啊，用我而家呢一套片嚟做一個 sample 先， 同埋用一個叫做我哋叫唔係話嗰種嘅，即係一拍就幾百萬嗰種嚟，用一個有限低成本嘅方式。去完成 其實我呢套嘢，我本身嗰個 sponsor 俾我個嗰個費用咧，就純粹係嗰個旅費嚟嘅啫，其實成本好低，成本好低。咁加埋我首歌咧，個成本都唔係好高。咁但係就希望咧，係我哋先試一試咁樣先啦。嗱，如果我用眾籌嘅方式達到可以 cover 到我而家要已經俾咗嘅製作費嘅話，喺度喺城寨度播先，得唔得？ 得，係啦。咁我哋就首先就要睇下而家聽緊我哋節目嘅人可以做一個民調啊！ 喂，我又提議一個咁嘅方法，即係咁，因為咧呢、這個叫做我哋先試啦。咁、我哋先用一個嘅現場舉手先， 係 邊個願意舉手啫？你唔好講，我唔係同你講計錢啊，一定要兩嚿水定三嚿水啊，一蚊兩蚊啊，唔係呢樣嘢，而係你都贊成 認同我哋嘅理念， 認同呢一種。我話呢個第一個製作咧，復興與再生咧，其實我哋希望探討一種嘅全新嘅一個嘅視聽製作嘅模式，係一個 up to standard， 係可以做到咧入到學校，因為如果你有咁嘅 standard 咧，好多學校就願意去借呢一樣嘢喺學生嗰度去播放啦，因為呢個係都公民教育嘅一種啦。第二，亦都係可能可以衝出國際啦，即係令到國際都會，喂你呢個 topic。有關香港的一些香港史的，無論我一去到國際市場就是一個幾小眾都好， 都是夠大的，都是夠大的。 中大已經跟我傾了，其中有一個 department 已經跟我傾了，是一月份是會用我拿到的片在他們其課程裡面其中一堂我們放映。 嗱，呢啲就好有意義啦！即係除咗我哋可以喺啲網媒平台嗰度去播放俾公眾睇之外咧，個distribution 咧，只要嗰個 standard 夠嘅話咧，其實嗰個係可以用而家呢一種嘅契機咧，係可以入到好多不同嘅平台嗰度。 嗱，我聽眾都舉咗手。 而家我哋就係蔡導演心目中有冇諗住話，我哋要有幾多人舉手，我哋就會可以喺我哋城寨呢個 channel 嗰度播。 以你哋城寨一向嗰個咁樣嘅收聽率啊收視率嚟講，我諗500人都應該起碼啦，係嘛？ 你講現場就應該都得嘅。 現場有冇啊？500有。 現場有，我哋一般有3000有噶嘛，咁而家有2600幾，咁就應該 開幾部機噶嘛。 係喎，有啲開幾部機，可能冇2600幾有啊。 除三咁咪弊。 咁啊，300有啊？400有啊？ 啊！你哋話你哋熟悉呢、 這 個、 我就保守啲嘅，其實即係互聯網上邊嘅世界咧，萬人響應就冇人抱頭嘅，大家都中過伏㗎啦。其實呢啲咁，但係我哋聽眾，我覺得就好多都有心嘅，我覺得。 喂，咁但係嗱，舉完手，如果譬如舉 例，唔係嗱，你唔係支持，就算你話我對福島冇興趣都好啦，我希望大家表態係咩咧？你係支持呢個 模式， 係啦，將來譬如我同阿蔡導演，其實上個禮拜已經傾過。仲有啲乜嘢紀錄片拍攝嘅一啲嘅構思、除咗日本嘅呢個福島嘅即係核災難之外，我覺得係好多本土嘅議題。譬如我講，即係好多聽我節目嘅都講，我講好多香港史嘅嘢，包括係一啲幾個重要影響香港同內地關係、民族主義啊、自由主義啊呢啲咧。如果你變成係一個紀錄片咧，我覺得對於而家嘅年輕人咧、特別係已經推行強制要讀中史科、去洗佢哋腦嗰陣時咧。我覺得呢個係真係自己自由自己夠 喎， 唔係淨係話自己電視節目咁簡單，而係話好多嘢當港台無線都唔 Q 播你啲節目，根本係你要睇都冇得睇，係嘛？左右紅藍綠，我喺度錄五分鐘，基本上 封殺你， 封殺埋，主要封殺我，所以冇得播嘅啫。我諗 你又害多一個節目， 咁你跟住就乜嘢都冇，然後淨係俾嗰啲垃圾劇你食，咁你咁下一代會點咧？是不是就是政府控制晒个宣传舆论的机器，然后香港人就会改变呢？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冚牌就屈服。 同埋我哋头先强调一点呢，就是这一种譬如我哋几个人喺度讲呢，就始终个效力呢是好有限。但是如果你化为一个 documentary 呢， 是真好 远。我个 power 是倍数上 升。好简单，我就话我哋讲汪精卫。喂，俾段片你睇下，汪精卫咩样讲嘢嗰阵时个样系点嘅？系嘛？我哋讲好多香港史里边嘅人物，包括金文泰嘅录音，佢所讲嘅即系中文啊，系点样嘅？喂，大佬呢啲对大家嚟讲，就算你话我系一个对嗰样嘢冇认识嘅咧，我觉得都能够提起佢兴趣。而我觉得对象最重要咩咧？互联网唔系净系局限香港，我觉得呢个好紧要，因为我哋好多听众系嚟自海外嘅香港人，佢哋都系好关心香港嘅人。 所以 condition 系存在，我觉得咧呢啲系契机嚟嘅，即系大家点解会？ 喂 ，Lance 帮我哋数下，睇下到数未？嗱，我保守啲，我中间落墨400有啫，我要。 嗱，举手嘅咧就表示你系支持，你支持嘅话嗱几多？钱唔拘唔紧要，即系总之就话你有咁多人支持嘅话，我就觉得值得去。你支持话唔系话净系俾你睇，因为你当你举手之后咧，我喺呢度播嘅时候就所有 系啦嗱，呢、這个就系个标题就系咩咧？成你系支持呢件事而播出嗰阵时咧，系所有人都睇到嘅，系嘛？虽然有啲人佢未必话揞得出钱，或者佢愿意俾有乜都好啦，但系如果你支持呢件事嘅话咧。當佢 冇話唔出錢嘅，因為而家我哋冇標價嘛，即係嗱，第一個眾籌咧，其實我覺得個模式咧，我哋都討論過個眾籌係咩咧，就學校呢個胡蘇爭，幾多都得，即係到時個平台咧出嚟嘅時候，係啦，咁當然啦，有我覺得嗰次胡蘇爭咧，你可以有翻個 breakdown 睇嘅，我覺得胡蘇爭應該最多人係兩嚿水度嘅，即係又唔會係10蚊8蚊咁。 起碼我哋下一套我自己做監製嘅紀錄片，我都想揾下。周老闆幫我作曲嘅，不過前提就是我唱， 冇問題， 佢都領教過我。 仲有嗱，如果係數目夠嘅話咧， 靚屎拉二碗啊！ 我有一条咧，周老板佢自己试唱， 哇真系，哇大佬， 试唱 喺度，恐怖系赶客喎，呢个系， 如果必到嘅话攞出嚟播就真系呢个咩啦， 系啊，水我惊啲 系周老板自己都俾唔少啦，唔好播啊， 系啊，唔好播， 哇！真係而家等於執男都要自己俾錢先可以做執男， 真係慘。 唔係真係，我覺得 佢好啊！佢唔作咗之後咧，佢唔知道我接唔接受，於是咧佢就自己唱出嚟俾我聽下。我 聽咗唱完之後，你就唔接受？ 佢唱日文啊，又 係啊，係 啊，係 啊， 係 啊！ 喂，其實有冇得可以聽下咧？嗰段片裏邊有冇噶？ 其實頭先嗰段片咧係用咗呢只歌咧做配樂嘅，咁樣咧我可以咧安排另外。其實我而家做緊一隻 MV， 做完之後就俾你哋咧。 可唔可以揾日本妹拍咧？我要求。 係。 就大家諗起日本妹諗起咩？ 諗啦。 係嘛？你以為瓊子咁啊？唔係，所以嗱，我覺得如果呢個模式成功咧，我哋真係開拓一個叫做城寨電影啊。 嗯。 真係除咗我哋有課程啊有成之外咧，我覺得咧就真係咧嗱，唔一定係政治嘢。我成日都覺得，而家我哋香港人嘅視野閉塞嘅原因係咩咧？就係因為大台喂乜你食乜啊嘛，其他電視台又唔發牌。將來我估政府話會檢討都好啦，都未必會有新嘅 operator 願意去接呢個波嘅。 嗯， 咁但係咧係咪就係咁停咗喺度咧？咁樣我覺得。香港人咁有創意，我覺得唔應該係咁。 嗯， 所以我就話，如果今次我哋揾到四百友願意傍水，傍幾多都冇所謂喎。其實 傍幾多都冇。係啦， 我哋數人頭嘅啫。 嗯，今次數人頭 嘅啫。係啊，你話我俾一蚊都得。 啊， 係咩？我哋數人頭就係我哋要揾到 critical mass。 係啊， 即係喺我哋嘅聽眾。 我知道起碼有幾百人想睇 嘅。係啦，有幾百人係真係真心想睇嘅，唔好話萬人附和冇人響冇人抱頭啊嘛。 啊， 咁所以如果你話係有四百人響應嘅話，有四百人想睇嘅。咁就我估計將來我哋播嗰陣時咧，我覺得一定唔知。 嗱，因為咧嗱，從商業嘅角度，點解今次我哋想用付費呢個方式咧？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免費啲人唔珍惜嘅。嗱，如果有四百人舉手話願意付費嘅，嗱呢件事對我哋嚟講就係一個嘅可以做嘅 assessment 啦。喂，咁可能都可以會到時真係播嗰陣時候。會有最少四百有睇喎，咁 樣啊嘛。我哋將來如果係即係揾到一個找尋到一個即係合理嘅製作模式啊，包括係財務上啊等等咧。 嗯， 我相信好多人願意去出 idea， 係 包括我 甚至乎喺網上面大家一齊集思廣益， 大家一齊去度個劇本啊，即係話嗰個 集體創作啊， 集體創作， 自己電視自己拍。 係啦，即係嗱，你見到啊，而家十年你知唔知啊？十年嘅日本， 十年有日本 十年啊，視之如和做監製，日本一個相當出名嘅青年導演，係去監製呢個日本版嘅十年。你問？喂，当初那几个演艺的导演系的朋友， 好像筹了五十万啫。 佢哋系好像舒淇帮他哋做呢个后面有很多的联系工作。但个 idea 系佢哋出嚟，虽然个制作里面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但最重要是佢有一个很 sharp 的 idea， 是成为一件事嘅。共产党扎扎跳，跟住电影金像奖又全国不可以转播，以东升又濑埋嘢等等。係咪？即係你香港就係咁嘅局面，而家就全世界都關注緊你。 嗯、 有好少嘢我哋願意去做嘅話咧，嗰、那個漣漪效應咧，其實我哋估計唔到嘅。 嗱、嗯，咁呢個咪就係我哋喺呢個節目裏面成日講，就係話喂，抗爭其實有好多種方法嘅，在地抗爭就係做你自己強項嘅嘢，係嘛？呢個其中咧，第二咧就係城寨有個好處咧，就係話。呢啲個網台有個好處就係全世界都有人睇嘅， 我係有。 咁呢一樣嘢咧，有助 AV 劇情創作大賽。 呢啲咁低水平嘅就一定要咩啊？一定要做啦。 嗱，仲有一樣咧，就係我哋話全世界咧，而家咧其實都有一啲，嗱，因為網媒有個好處嘅，就係因為佢冇地域性限制，咁所以咧其實嗰個發行啊都有助嘅，因為咧你乜嘢人都有機會，就係話譬如話，誒有人做電影發行喎，就喺。在可能呢、這個即係瑞典啊、瑞士啊咁樣，佢有個渠道可以將呢個紀錄片去即係喺嗰邊。 有幾樣啦，我覺得有啲嘅 Netflix 嘅平台啦，你見到黃之鋒紀錄片喺 Netflix 嘅平台有啦，有好多國際嘅電影節啦，甚至係外國嘅獨立電視台啦，同埋公共電視台啊，外國包括台灣公視，如果係可以賣到俾佢哋嘅話，亦都可以支付到部分嘅製作成本。同埋咩啊？我覺得最重要，令到全世界都關注香港。 嗯， 呢個先就係我心目中借今次阿蔡導演呢個作品咧， 希望去完成我哋嘅心愿。 但前提亦都系 一定要靠大家支持， standard, 一定要 up to standard。而 up to standard 呢样嘢咧，系需要金钱。 系靠大家支持，我觉得因为你卖外国电视台，你唔可能系学生习作嘅模式，我觉得系咪？无论你嘅后期制作，特别系我谂，系要花好多嘅功夫落去， 都几花功夫嘅，其实。 唔系，因为你而家就系燃烧自己嘛。 系啊， 真做噶，我哋呢啲打真军， 而家我哋系燃烧自己，自己上去打真军啊嘛。咁但系嗱，我觉得咁，如果佢要一个成功sustainable 嘅模式咧，我觉得就唔应该系 volunteer 嘅。我觉得是一定是要是变成一个是 产业 化，将它即是将来很多年轻人愿意，就算你是读完书你不想入去无线做，你都可以找到 手。不是你想都未必 去到。 不请你 了。根本那个圈很小。那個圈很小，它根本容納不到那麼多人。其實現在那個在大專院校就出了很多在這方面的人，在這個影視製作 的人。 當然了， 很多學生就厲害過我很多的，很多的。其實我還有一個心願，就是如果我們可以結連到做到一個形成一個圈， 一個 network， 一個 network 俾呢班人一齊 join 去，一齊去創作去製作的話咧，咁其實可以有幾強大的力量。 嗱，我覺得很簡單，即係話。Freedom is not free。如果大家在資訊在自己想看什麼希望有自由的話，以往我們就要靠那些大台就 fit 些東西給你，但是現在大家都知道現在主流的傳媒平台根本就不受香港人所影響，包括個發牌他可以不喜歡播香港電台的就不播，政府基本上都是助紂為虐在這裡，其他的 operator 又不讓他們去營運，咁係咪就係大家企咗喺度呢？即係我相信都係對 HKTV 發牌之後嘅一個思考嚟嘅，應該係咪平企咗喺度。但我睇到好多時而家年輕人好多紀錄片嘅導演，包括杜琪峰舊年嘅金像獎嘅導演樹大招風， 樹大招風 亦都係一樣，我覺得即係亦都大家睇到嘅。以往如果你靠合拍片，冇可能拍呢啲題材，係咪？你睇大陸嗰啲貪官，連葉繼寬都玩殘嘅，咁但係呢啲即係而家就係好多時大家點解覺得港產片？冇咗香港片嘅味道，電視台嘅電視劇完全係同我哋生活冇關，因為佢正正就後面嗰個財源，廣告嘅資源，就係正正想你去政治化，正正就係同你最好冇爭議性，就係用一啲咁樣嘅麻醉嘅方式去令到香港人做順民啊嘛，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如果嗱好多時即係未必今晚截止啊 ，Lens 幫我睇住今晚我哋有幾多人舉咗手，因為咧 即 過一百，咁咧我哋就到今個星期五，因為好多人未必係睇緊直播嘅，我覺得。咁咧就到星期五，我哋睇下咧，即係喺其他一路呢幾日睇嘅留言裏邊咧，我哋有冇去到四百？如果去到四百嘅話，我覺得咧都係一個 indicator。 咁嗰、那個咩眾籌平台要幾時 ready 咧？ 可能咧就靠城寨，城寨睇下點樣可以，即係因為。你哋嗰個城寨有咧，一個捐開去俾你哋點樣嘅形式？因為如果係我自己而家咧係有一個咧係小額眾籌嘅喺 collection 嗰度有一個網頁嘅，但係咧透過咁樣個嗰個網頁去咧，可能好多人都會因為信用卡啊咁樣，好多人都唔 有啲資料係咪嗰啲 資料嗰啲，好多人都唔係咁中 啊，有啲資即係敏感啊，覺得 嗱，總之我哋講一次，如果到一個人數，我哋唔係講錢添，其實係人數到嘅話咧，到時當然會有某個 percent 嘅人走數啊！呢個香港人嘅特性嚟嘅，覺得咁嘅話，但係我哋都會照去。 你講你自己， 唉，你咁樣抽我後腿，咁嗱播出嗰陣時係唔會收費嘅，係所有人都免費可以睇到嘅，其實，但係就未必可以 download， 係啦，咁就可以喺嗰、那個。即係成就嘅 channel 嗰個睇到， 而且係會只係播一段時間嘅意思，即係話咧， 即係停留喺個 channel 一段時間 ，channel 一段時間 就會攞翻 嚟 ，forever 嚇，會攞翻落嚟， 係啦，咁就所以都我相信都係一個突破嚟嘅，我覺得 希望可以做到嚇，咁就日後就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壯大呢樣嘢啦，可以做多啲呢樣嘅嘢啦。 我覺得嗱兩樣嘢，我覺得如果有一啲大家好。支持的題材，我相信咧喺你製作眾籌嗰一 part 咧就會反應會好啲嘅，我覺得，即係我哋要探索一個即係大家想睇乜嘢，所以就係話你除咗支持之外，你都要話俾我哋聽，其實大家希望可以睇到啲乜嘢，我覺得 一个嗰阵啊，黄维基喺香港电视嘅时候咧，即系佢推出嚟咧，佢就话咧系呢个香港人嘅电视台咧。其实一个真正香港人嘅电视台咧，就唔系个电视台咧，佢决定晒所有佢要想做乜嘢嘢嘅，就俾你睇咩嘢，而系话真系可以同呢个观众互动，系观众话到俾你听，我自己想睇咩节目，你就做咩俾我睇，咁样样。 同埋我覺得以前嘅技術嘅難度難啲，而家基本上都做得到。我覺得大家個 ownership 咧，我相信對嗰樣嘢嘅投入咧就會爭好遠。因為個 ownership 就係你覺得嗰個 project 同你有關。以往就唔係嘅，你俾乜喂乜我食乜，最多我選擇食與唔食嘅啫。但我而家可以選擇我點樣煮啊嘛。係嘛？即係話我就算係食西餐都，我都要選擇我點樣煮。咁所以除咗三一一復興與再生。其實 even 你話唔一定係政治嘢添，我覺得社區問題咧，社會問題咧，係嘛？點解冇香港死咗咁多後生仔？ 後生仔啊！我即刻諗 點解冇一套紀錄片係話俾我哋聽嗰啲人為乜而死？過去嗰二十年， 但我話俾你聽，點解電視台唔會拍呢啲嘢咧？ 冇廣告嘛？ 唔係啊，係因為啲電視台嘅管理層咧有個觀念，一講死人嘅係趕客。 正正就是我 TV 不掂唔做嘅就城寨不掂做咯，系嘛？你好多社会问题嘅，其实系喂基建超支，我想问，其实对啲一般市民嚟讲就是一个 number， 系嘛？几千亿都唔知点 imagine 嗰样嘢，但有冇人话到俾我听点解香港由九十年代十大基建？一个咁成功的 project management， 香港 project management 是全世界知名的，可以点解堕落到今日成千亿超支？是冇人可以话到俾我听系乜嘢原因？啲钱去咗边？系咪冇一套电影、电视嘅纪录片系讲到？你睇而家北京啊，都有套财政讲空气污染噶啦，系咪？你睇美国， 好似话佢财政嗰套嘢系得到得咩啊？系习近平 拍板啊？ 拍板噶。 系嘛？即系你而家大家都知道，而家纪录片唔系净系记录一件事咁简单啊，而系话用一个纪录片去改变个社会。 系 因为佢一个好好嘅同公众沟通嘅渠道，将一啲咧大家好难理解嘅嘢，文字上好难交代嘅嘢咧，用一个大家容易接受嘅方式去讨论嗰样嘢啊嘛。即系你谂下香港咁多问题，俾啲政客喺度乱 Q 咁噏。唔係淨係呢啲題材本身，我覺得我相信一定會有我哋嘅聽眾係會支持。 其實阿世良講得好啱，就係用一種叫 documentary 去改變嘅社會。譬如舉例，即美國啊，戈爾就嗰個叫 Inconvenient Truth， 係 都係噶。佢係一個 documentary 開始嘅，話俾你聽嗰個成個全球暖化呢個 issue， 財政嗰個嘅另外一個講都係空氣污染。 空氣污染 係啊。咁呢啲都係噶，我就係話，如果而家我哋睇到香港嘅媒體咧，你唔使指意 TVB 會做。很多的傳統媒體 都未必會做這一類的、就是、小眾的題材。 是啊，你問我人物，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好的 documentary 的題材。我真的很想拍曾樹和一生的、這個、從一個年輕到崛起 你飾演他， 我飾演好像 Discovery Channel 一個戲子去扮 的和的故事這樣、 啊、 全部英配者 是吧，其實是我來的即是你現在就你因為傳媒失去了個功能，系咪？美國好多 issue 嘅，譬如槍械管制 啊。 你 Michael Moore 嗰 集片咪拍過咯 ，Michael Moore 都係噶。 係咪？收尾咪變成一套電影咧，叫做咩啊？Mrs. Sloan 啊，係咪？舊年嘅。 我好嘅 Miss Sloan 係 Sloan 好似叫做就係，咪講槍械管制咯。係咪？嗱，呢啲就係一步一步會影響個社會，我覺得。香港就係咧個傳媒已經失去咗呢樣嘢，其實係好可惜嘅，其實。以前香港電台張敏儀做廣播處長嗰陣時候，好後生，三十幾歲，係嘛？拍《獅子山下》，你話佢係咪政治宣傳有，但佢亦都有批判性嘅一部分，就係個殖民地政府開始開放啊嘛，開始容許首先由自己嘅媒體去批評自己啊嘛，即係個可控嘅範圍裏邊去批評自己，即係香港係咁樣一路發展出嚟，唔係好似今日咁嘅。喂，大佬講句嘢又驚左仔篤背脊，去張超雄接封信又俾人篤背脊。大佬乜嘢社會嚟㗎？死人又唔拍得，咁你其他政府嗰啲嘢，你知唔知？我以前喺政府裏邊親耳聽過某啲局長係批評鏗槍集，點解教改咁樣拍到咁負面？係嘛？點樣跟住討論 使政府錢㗎嘛？ 跟住就話使政府錢，點解唔係幫我哋宣傳教改？然後跟住就話點樣去 改變商台港台咁樣落去都係唔掂啦。喂，大佬，我真係聽唔少呢啲咁嘅講法嘅。其實今時今日就係、是、正正就係而家就係以前嗰啲人一路一路積累落嚟咯。就將政治失敗就歸咎於媒體。然後共產黨就一路攣落去啦，係咪？將所有政治失敗嘅原因咧，係因為肥佬奶，因為香港電台，而家攣到今日。 冇啊！你港台死咗啦， 冇啊，死 咗。 我覺得已經死咗，其實。 啊，死咗啊！ 係咪？坦白講，你問我呢啲紀錄片應該係香港電台拍。 係啊，以前都係佢拍得最多嘅。 你唔好話嗰啲咩星期幾檔案，而家星期幾播我都唔知啊，仲有冇？ 咁星期二啊，仲有 冇？唔係，而家嗰啲嘅佢哋拍嘅任何嘢咧，都已經同以前嗰個性質好唔同嘅。而家佢都仲係叫 documentary， 但係嗰種嘅係維穩 啊，真係 或者係冇乜太大嘅 冇 impact 嘅，真係 冇 impact， 冇 impact 嘅嗰陣維穩味咧，你見到都唔想睇嘅根本。 但係反而我就係覺得網媒有依個反型契機。反而港台都仲係佢個播放嗰個嘅 channel 咧，仍係主力靠佢嗰個所謂電視嘅，佢主力仍係靠電視。但係網媒一衝出呢一樣嘢咧，反而唔靠賴電視，係靠嗰個成個網絡嘅話咧，咁我反而覺得仲可能嗰個 distribution 咧係更加 powerful。 嗱，我覺得你譬如羅恩惠嗰個消失的檔案， 都係靠 佢靠社區放映啦， 社區放映啦，加網媒啊， 加網媒啦，係啦，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即係。未來嚟講，我覺得一個重要嘅傳播嘅模式嚟嘅，其實。咁而我覺得最重要成唔成功就係靠你哋啦，大家就唔好口爽爽。係 啊， 係咪嗱？ 唔好俾阿細良講中你哋咩話？你嗰句叫做 萬人響應冇人鋪頭啊！咁其實啊，蔡導演，你覺得對於即係拍完之後咧，呢套片本身咧，你最大嘅感受係咩？ 其實我睇到呢個日本佢哋嗰邊日本人嗰邊咧，佢點樣佢自己真係自己寫佢自己舊咧？佢哋好多嗰、那個本身嗰個思想嗰個諗法咧，其實我哋可以好多好俾我哋好多啟示，而我哋就係需要呢啲嘢。譬如咧喺裏邊，即係譬如嗰啲嗰度嘅後生仔，我訪問嘅喺片裏邊，我訪問嘅後生仔。佢話日本嗰個生活已經好足夠噶啦，即係喺個物質上面好足夠啊。佢哋所要求嘅咧，就係咪一定要嗰、那個社會係咪一定要不停係咁發展，不停係咁建設咧，而唔係我哋心目中我哋所想希望嗰種生活咧？咁其實而家好多後生仔都係咁樣嘅，同埋香港好多人都係咁心態。點解？ 即係一種反思。 係啦，一種反思，即係 一個災難之後嘅反思。 我係咪一定要即係喺日嗰邊咧？日本嗰邊都係嗰啲政府咧諗住嗰所謂復興啊，佢哋嘅諗法就係起翻條路啦，起翻條隧道啦，重建啦嗰啲。但係原來根本當地嘅人需要嘅唔係呢啲啊，唔係話你起翻條路俾佢就得啊，佢哋需要嘅就唔係呢啲。但係原來全世界嘅政府都係咁嘅諗法。 香港喂大佬，香港其實過去嗰五年咪同三一一核災難一樣，只不過嗰個六八九災難啫嘛。係 啊， 係啊， 係 啊， 係七災難就唔係核災難。 問題就係而家大家即係已經係算啦， 六八九七 佢走咗咁就算。我覺得呢個係香港人失敗嘅原因嚟嘅。董建華走咗咁就算啦，唔好再理啦。跟住梁振英走咗咁就算啦，嗰啲嘢周而復始，重重复复系咁发生嘅。我成日都问嘅，而家又再搞嗰啲咩特首创新顾问团，咪即系董建华嘅当时嘅国际顾问团 咯？系咯， 又再理，我就话冇晒记忆 ，documentary 系乜嘢咧？其实佢系令到大家记忆翻嗰啲嘢，其实有一个脉络去睇翻一件事，唔系完全系口号，唔系完全系 Facebook 嗰种嘅 status， 系一个 snapshot 嚟嘅。正正 documentary 佢系一个。即係可以從一個中向嘅角度、橫向嘅角度去串連起嗰啲事，我覺得呢個係而家我哋做節目係做唔到嘅。即係你譬如你頭先講到日本人點樣去睇發展呢樣嘢，呢個橫向可以同香港係啟發到我哋嘅諗法嘅嘛？其實係咪？譬如點解基建係萬能咧？點解永遠政府都係信奉基建係萬能？因為官僚啊嘛。官僚規劃嘛，而喺官僚規劃的過程裏面，基建可以帶嚟好多利益噶嘛，而啲利益甚至係佢個人嘅利益噶嘛，所以香港咪會嚴重超支，咪就係咁咯。所以你諗下呢啲咁嘅，即係我覺得我哋要提升香港嗰個人嘅質素，唔係淨係話停留喺嗰度，你撲街我撲街， 唔係喺網上鬧幾句， 網上喺度鬧幾句，港豬走啦咁樣，咁咪完噶啦。我覺得呢種係一種好唔好嘅風氣嚟，我覺得。大家就停留咗喺嗰度，都未進入個問題喎。 嗯， 唔好话讨论啊，都未进入嗰个问题啊，大家就撇咗噶啦，其实已经系 闹完就撇。 系啊，因为轰一声好犀利，跟住轰一声散得好快。 留低喺度真係願意去探索嗰啲問題，或者講清楚一件事啦。我覺得傳媒一種功能，起碼你講清楚一件事係點樣先。譬如你話港獨，係咪？點解咪冇一套好嘅紀錄片係去講呢啲由幾時開始，咩事件引發，係咪？點樣串連同共產黨嘅黨媒有咩關係？點樣將啲時序嘅排翻好佢，然後公眾自己去睇。去理解， 遲啲話你一唔好講話有冇啊！你講話開拍就話你犯法嘅喎。 我覺得甚至你話獨立短片都唔好講添啊，冇獨立嗰兩個字啊，真係啊！佢以為你拍短片係關於獨立啊，係咪？雖然你話獨立製作啫，其實係嗱呢個以前喺香港咧，我覺得係唔多嘅，真係。我覺得即係喺呢方面啊，獨立製作嘅即係紀錄片啊。始終都是依附大台，我覺得就算是電影類型裏面，香港紀錄片都不是很發達，我覺得 其實有，不是說沒有，即其實都挺多下，但是出不到來，沒 少眾播放， 是啦，沒有播放，即你只可以是呢，像我現在好像我現在做緊，即有時一些團體這樣一起合作去找我，很少很少眾在這個地方，可能最多幾十人這樣，就我最少試過有幾個人一起看，但我都很樂意這樣跟他分享，但問題就是說只是有呢些方式的話，你永遠都是一小 group 一小 group 咁樣，其實發揮不到影響。 以前呢啲獨立嗱，而家喺 Now TV 嗰個 Movie Movie 台咧，就有很多啲咁嘅短片嘅，獨立短片睇。不過就係話過去咧嘅都係只係會喺咩百老匯嘅一個一套一個戲院就去播，就其他戲院就冇得播，而且咧就基本上你做佢放你都唔知， 係啊，放咗你都唔知。 咁呢個係以前嘅狀況啦，我覺得而家就係話，當網絡興起嘅時候咧，我哋可以用另一個形式，就唔會話拍咗都唔知 道。嗯， 啊，最少我覺得你啱講羅欣惠嗰套，其實某個程度上都係其中一套比較多人係會知道嘅，最少新聞亦都會 follow 嘅，因為佢拍嗰樣嘢咧涉及 個題材好 題材啦， 好敏感係啊。 咁有都頗多人睇過，亦都頗多人就算唔睇過都知道有一套咁嘅嘢。 嗱，同埋外國我覺得一種模式好得意嘅，佢係會一啲 popular 嘅作品咧會拍成紀錄片嘅。 嗯， 嗱，譬如我睇過一啲譬如就算 even 旅遊都好啦。 嗯。 去拍耶路撒冷咁樣，佢就根據一本書叫《耶路撒冷》去拍。 嗯。 由嗰個作者本身要現身說法， 啊， 咁因為佢準備本書嗰陣時咧，佢所有嘅 script 已經喺曬腦海，就唔係香港模式啦。香港模式就揾幾個姐仔喺度耶咁樣跳起咁樣，咁個script咧就係白痴嘢嚟嘅，全部都係。 其實 Lonely Planet 咪就咁樣咯。 係啊， 嚇 Lonely Planet 就咁。 咁你其實呢種就算 even 你話旅遊，我覺得就算係拍旅遊都好啦，你都可以俾另外一種另外一個層次嘅旅遊嘅，其實嗰啲係。我相信香港係有市場，啲人係會睇嘅，其實。係咪？我睇 BBC 拍印度拍得好好嘅，其實，因為佢係揾一個印度嘅印度史嘅專家， 嗯， 就真係去講一個咁多元文化，即係點解會成為一個國家咧？即係佢個主線。 呢啲我以前喺電視台嘅時候咧，做旅遊節目成日都想做嘅，但係好多條件係做唔到。你 因為大台嘛，係嘛？ 冇咁樣嘅人有咁樣嘅知識去做，你揾啲藝員去做，一定要揾個藝員去做呢個節目主持。佢有咩 sense 可以做呢啲嘢咧？如果你話揾個專家嚟，跟住咧上邊咧就會睇下行出嚟嘅樣點得啊？ 唔係咯，跟住就 NG， 跟住又唔識走位，跟住好多呢啲咁嘅，即係賣相唔得，係嘛？咁你冇理由揾個蔡子強咁樣走去拍，係嘛？ 有嘅，揾蔡瀾咯，最叻就 係啊！嗰陣時講食啊， 係咯，講食咯，食 咪算得一個模式咯，我覺得，即係你變咗咪所有嘢都好單一化咯。我睇過台灣有套台劇，咁佢喺結尾之後咧拍幾分鐘嘅書店，嗰個係紀錄片嚟嘅，就附喺個台劇嗰個劇。劇集完咗之後，咁結果咧，反而最受歡迎就係嗰幾分鐘嘅書店嘅紀錄片。係，咁佢然後咧，每一集咧一個一間書店串連起就成為一套獨立嘅紀錄片。 嗯， 三十幾間。係，咁就好受歡迎，咁令到好多人去諗起，啊，我哋要翻去書店去買書。 嗯， 咁佢咪有個改變嘅功能？ 日本有一套紀錄片咧，係根春村上春樹所寫過嘅。的小說的所描述過的地點，跟他的地點去拍。 啊，這些就很明顯就不會出現在那些，就算你說那些新的電視台 ViuTV 什麼都好，其實都不會有。他怎麼都甩不到那陣味，是找兩個那些插科打韻的靚仔靚妹呢？可能我們真的過一個年紀，是沒辦法去接受得到那些那麼低水平，在那裡搞爛 get 啊。 即係呢啲咁樣嘅，即係 我台嗰陣都拍咁少 啊！如果無線嘅話，我睇你喺立場新聞寫都係唔少係嗰啲啦。去馬爾代夫拍有咩搞啫？係嘛？都係掛住睇三點式嘅啫。其實嗱，所以我透露一下咧，我又揾咗蔡導演幫我拍一段好短嘅旅程。嗱，真係翻嚟咧有機會就喺城寨播俾大家睇。我希望呢個係一個，亦都係另外一個里程碑嚟嘅，就係香港拍攝呢個即係旅遊嘅節目啊，或者紀錄片， 我都好期待做你呢個 idea。 係啦，咁咧就亦都可以即係透露俾大家睇咧，我哋就去一個佛教最耐歷史嘅一段朝聖之路。係啦，就係、是、四國嘅88片路去參拜。咁咧就由唐朝密宗傳到去日本之後咧，保留到今日，由江户時代嘅朝聖，佢無論裝初佢哋嘅儀式。行的路線，即係保留到今日，咁我覺得是很難得的其實，咁但係亦都 細娘浸温泉喎， 你當我蔡瀾咩？真係蔡瀾都要整咗幾個嗰啲咩李珊珊啊嗰啲喺隔離喺度喂提子啊咁啊 ，Lens 啊， 唔係啊嘛 ，Lens 喂提子大佬， 係我幫你揾林林翻嚟啊， 係啦嗱，咁就我哋拍完之後咧，就會同大家即係分享嘅，其實都我覺得係，即係亦都係我自己嘅心願啊，其實。是被人看到，只要你有心做好那样东西，是会有不同的，又会有些变化，我觉得 make a difference， 我觉得很重要，今时今日。不要再重复我们觉得以前香港成功的模式，齐齐整整的模式，是没有这样东西的，我觉得。那个是托庇于英治下面才有的。现在我们是要自己香港自己救 的，所以都是講那句呢，即大家不要太，即對於香港的政局呢覺得鬧又冇用，咩都冇用，是真的有些事是可以做出來的，即都是講那樣東西，做你自己最強的東西。 我自己今天 我都 share 了一段新聞，我都很感動的，其實就有一位我們城寨的聽眾，就是叫做 Frank Yao， 他呢就聽了我們在節目裡面呢有一集，我們呼籲就大家寫信去給即係喺監獄裏邊在囚嘅13+3嘅朋友，咁咧佢就冇寫信，咁佢聽完我哋節目之後咧，佢就將佢哋13+3嘅人像變成水彩畫。咁咧就如果928紀念嗰陣時候，大家金鐘見過嗰啲水彩畫，咁然後就而家喺元朗朱凱迪嘅 office 嗰度展出。咁我希望有機會叫佢啲水彩畫擺嚟我哋呢度展出。我覺得係大家要認識嗰啲人，佢畫到佢哋好個個都笑容滿面，陽光燦爛。即係我覺得好感人嘅，我睇咗嗰啲即係我，因為我喺金鐘見過嗰啲嘅水彩畫之後咧，咁就係因為咁啊， 佢都係一種打氣嘅。 係啦，咁傳媒訪問佢，佢就話，就算灰心都唔應該放棄，係係咪都要做一啲嘢？咁我覺得嗰種心態好緊要嘅，其實係嗰個係一個即係態度決定一切嘅。如果唔係嘅話，你就覺得即係有一種好唔好嘅失敗意識嘅。我覺得呢三年嚟遊行係冇用啊，講豬嚟啊，行乜嘢啊咁啊。即係佢哋似乎心目中有一個 quick fix 咧，一撳掣香港就可以解決， 冇呢回事啊！ 全世界都冇呢回事嘅，其實係所有嘢都係大家一步一步行出嚟嘅， 一步一腳印噶， 係咪？你唔願意行就永遠都唔會發生啦。 在日本拍完呢套片拍嘅嘅時候咧，就係感受到呢樣嘢，因為嗰度嘅人咧係從來冇諗過放棄嗰笪地方，從來冇諗過自己就咁樣放棄。雖然佢哋可能翻唔到屋企，佢真係因為輻射嘅問題， 其實仲有啲人住喺臨時房屋啊。 臨時房屋就越嚟越取消嘅啦，佢哋有啲可以翻到屋企，同埋咧又會有啲新嘅房屋安置咗佢哋咁樣。咁但係仍然係好多區域咧係因為係屬於係呢個歸還困難區啊，好似呢個浪江嗰度咧，仍然70%嘅地方歸還困難，因為嗰個輻射仍然係超標啦，佢哋嘅超標，咁就封鎖咗，同埋咧佢比較係唔穩定，咁樣就唔可以翻去，好多人仲翻唔到去。咁但係好喺當地人好多嚟講，佢完全冇諗過放棄嗰笪地方，唔係就咁諗住走咗嘅。好多人係甚至乎咧，原本係唔係住喺即係已經係可能細細個已經離開咗，去咗東京，去咗其他地方。 翻嚟翻翻鄉下， 因為發生咁嘅事，佢哋要翻翻去。要翻翻去嗰度，去想話貢獻翻自己力量，希望嗰度地方可以復興。反而係有啲咁嘅嘢，呢啲即係值得我哋去諗下，即係點解人哋同嗰個土地之間，同個鄉土之間個關係咁密切，即係嗰個心係有一個咁嘅連結喺度嘅咧，咁樣。咁我哋香港人係咪話呢度地方發生咗咁嘅政治狀況，發生咁嘅事，我哋就移民走咗去咧？ 坦白講，我都話過去五年其實香港都係一個核災難嚟嘅。 即係六八九同埋共產黨嗰種嘅進逼啊。咁好多人就覺得有一種心態，就好似好急於一鋪過，有一個捷徑可以搞掂，其實係唔可能嘅。其實咁，所以我覺得亦都係要將手上邊嘅資源咧，好好用運用，係令到咧嗰個社會咧係有一啲嗱。對十年嗰套電影咧，我都有製作上我都有啲意見嘅，即係唔係咁成熟，但係個意念同埋後邊嗰啲人咧。令到佢成為一件事係好緊要，包括李東昇，我覺得咁頂住個政治壓力，去將個最佳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係頒俾呢套電影，結果佢就喺國際上面成為一個話題。香港人 延續到今天，日本要拍日 係啊，日本嘅十年，點解共產黨咁驚香港人？我成日都話，因為正正我哋唔係廣州，亦都唔係上海，正正因為香港，就算一個黃之峰都好，佢在囚，佢釋放出嚟喺世界上邊嘅影響力。是令到在英聯邦國家裏面那麼多個人權的專家權威是願意為他們這班人去聯署，去聲討這個袁國強和這個共產黨。這件事是香港才獨有的，真的。正正因為我們在東西方交流，亦都是在國際社會150年來是國際社會的一員，我們不是閉關鎖國的一個城市。無論我哋發生咩事都好咧，都會受到全世界關注嘅。所以我話我哋千祈唔好諗住就我哋人微言輕，我哋冇力，我哋冇錢，咩都做唔到。呢種就係正正就係一種失敗主義嘅思想。如果我哋拍到一套紀錄片出嚟，我都同阿蔡導演講過，我用英文寫個劇本係可以賣去國際嘅電視台，係講中國因素點樣影響全世界。我覺得呢個一定係會受歡迎，係令到全世界人都關心。你而家你睇唔到今日新聞？美國、澳洲、加拿大、英國，全部要想想怎樣對付那個言論學術自由的問題。因為中國留學生影和中國領事館影響當地的學術自由，怎樣走去投訴那些老師，逼那些老師改變立場，這些東西，這個不是只是香港七大校長跪低的問題，是全世界的學術自由都因為這個中國崛起的原因而受到威脅的時候，它就是一個國際的 issue 來的。所以我說我們的視野所看的東西是你好像覺得很傻，大家大大又怎會想到黃之鋒一個即是當時的中學生。我還記得2012年在屯門的諮詢會，六八九的諮詢會那裡舉牌，他和周庭，大家有沒有想到即是今天他在國際裡面受到的重視？我想很多人是想像不到的這件事，而這件事唯獨是香港才會發生的，真的。我覺得我們不要自己妄自菲薄，覺得好似就係話我哋乜都冇啦，乜都冇啦咁。其實我哋仲有大把，問題就係你識唔識得去將佢運用好嘅啫。我覺得，所以我哋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呢個播放之後咧，我哋一連串嘅呢啲嘅紀錄片嘅製作咧，可以令到大家真係關心嘅香港嘅人咧，我哋真係發揮到嗰個叫做香港社會自己社會自己救呢個力量。咁就今集差唔多四個鐘係嘛？ 未到 夠唔夠人先 ？Lens 喂，幾多人舉咗手啊？係咪萬人響應零人蒲頭啊？ 百五到啦。 百五到好啦，嗱，而家真係百五啫，都有啲失望，我都真係。我先頭跨海口，我同阿導演講，起碼職場都完成啦。咁樣好在頭先我搬咗龍門，搬到去星期五。係啦，嗱，今日我當計百五啦。咁即係話仲有一二三，仲有三日，三日。 系 啦，咁就睇下，如果跟住之后睇节目嗰啲人咧，你系愿意捐助呢个节目播放呢、這个？ 就喺、是、留言嗰度， 冰雨再生，你喺留言里边讲，你支持啲人系啦，咁就 我有信心嘅，我有信心， 真系， 我有信心。 我哋咪应该开个 post 即系可能喺即系城寨嗰个网页开个 post， 咁等啲人喺入入去留言。 系啦系啦，你点样样？怎樣樣捐助法，我們看看那個 或者找有沒有鬼帳戶我們不做這些事的我們一定不做這些事的這些所以就希望大家再次呼籲大家，如果真的想看的或者想給其他人一起看的，你看過覺得你在城大看過覺得是值得，是 free 給其他人一起看的， 我再 希望大家支持 一次。舉手的意思是什麼？你不只是贊成那件事，就是說到時眾籌的時候我們不講金額，總之一元都可 以， 啊，你就覺得我願意付費去支持那件事。 因為我們最重要就 是啦，我們試一下告訴人是要收錢的， 是要收錢 的，而大家我們知道有多少人願意去 support 這件事， 我覺得不是盈利，最重要是我們要看看有多少人去 support 這件事。好了，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好， 下個星期就會公布我們這個復興與再生究竟可不可以再生呢？可不可以復興呢？如果不是就播周老闆那段片了， 執男那段 唱歌那段，唱日文歌那段，可能就播完之後大家就被迫了要支持這個播放了。 現在你不想再播 了，是的，如果不是就每日我們在節目開始就播周老闆唱日文歌， 哇， 播大家頂不住為止，是吧？再不是就熄燈。好，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拜拜。